D100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假如两位中央的官员来到，真系有提出你哋所讲嘅框框，咁到时我哋再讨论啦。有传媒我见到就系，甚至乎用呢个鸟笼呢一个字嚟到去形容，呢一个咧系绝对冇呢一件事。 我可以就我个人对基本法的理解，我讲给大家听。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郑家富。 早晨，早晨，8點09分，遲了1分鐘。我想問問你兩位，怎樣呢？即是請教吧，是吧？請教吧，不是盤問。今天想問問你，你認為有什麼新聞值得我們作為一個行公義、講真話的電台，其中一個主要的 論證節目，今天有什麼話題你兩位覺得我們應該用多些時間去討論呢？我先說台長，給一些年輕的經驗不夠多的講講，看看我的看法。如果今天揭開報紙以及昨天的新聞的發展，今天兩個小時一定是你問我第一個小時，我一定講TVB的了。 這個發放這個不是娛樂節目來的，不是，又不是講TVB娛樂節目，大哥，封殺一傳媒，我覺得這個簡直是匪夷所思的新聞，在香港現今的世代核心的價值。第二當然就是李飛的來講，討論這個跟基本法所謂有關的議題，即是釐清政改，兵臨城下，創辦人我就這樣去回應。林伯呢？ 我們可不可以將視野放遠一點？因為駱駕輝一說辭職，我覺得 時有QK， 為什麼辭職不會有信件，口頭跟總統說一下。當然林毓華你有問題了，我有問題，一個傳媒機構 可不可以叫監製拿了TVB那份聲明給我們？ 領牌利用大氣電波傳媒機構打壓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採訪自由，還要將一個群眾運動標籤為白色恐怖。喂，不知所謂，林毓華你真的開始都老了，你的火去哪裡？林毓華，這個問題就牽涉到言論自由、新聞採訪自由。什麼叫白色恐怖？大哥，現在這個叫電視霸權。 如果我們作為一個傳媒機構，我們不去討論這件事，我們就失職。等於其他報紙一樣，兀死狐悲。喂，現在的報紙，你看看，若無其事。如果我是記者協會，我今天就一起罷採訪。 記者會有發表聲明， 聲明有什麼用？今天像你剛才林毓華就是這樣說，說了一件事就是過了檔的娛樂新聞，對嗎？既然是娛樂新聞， 你現在竟然干預採訪自由，作為記者協會就應該發起所有記者從業員一起杯葛這個TVB， 你幫他採訪，他是幫他做勢的，TVB有什麼新聞，有什麼公眾利益？ 你是幫他做勢，promote他的節目， 既然他不讓其他傳媒機構採訪的時候， 不要理大家立場是什麼， 就應該自行動 去杯葛這個TVB， 不要幫他做線稿，這麼簡單而已。 他不讓人進去採訪而已。 不讓人進去採訪是甚麼理由，明哥進去採訪立法會，不准人進入政府總部，是私家地方，你真的要去靜修一下，你真的要，我看完今日有明報和蘋果關於一些報導，還有剛才林伯你說一個私人地方，我想回應，譬如說道耀明 和毛孟靜分別說一些話，我真的不得不在這裡尊重這兩位，不過他們兩位有些話是說錯，誰說的？道耀明和毛孟靜，他們兩個都是自己人來的，說錯了，親疏無別，要指證，這個就不是一個很大，很多人都是有這樣的概念，道耀明說無線是商業機構，毛孟靜 無線是上市公司，但當然他們最終都說批評無線都很嚴厲，但我想指證兩位，無線在香港的法律框架底下是公共機構，所以廉署都管他的，公共機構為什麼呢？就是剛才大班所說，我發牌給你的，你拿著大氣的電波， 就算你是上市公司，就算你是商業機構，你都是一個向公眾要去 表達我們有一個這樣的牌給你，你是有一些公眾的利益背後，你要向公眾交代，你不可以就這樣，你說李嘉誠我不喜歡傳媒採訪，你要李嘉誠大了，沒辦法的，沒辦法，最多長實和黃的小股東可能會這樣，你對公司不太好，形象最多是這樣，但你無線就不可以，蘋果買動我，我不知道所以 不受歡迎媒體，大哥你不是真是一台獨大到這樣，所以香港到今天我看完今天的報紙，我發覺這件事好像不是做到這麼大篇的幅度，你就知道香港文字的媒體都已經陸續歸邊，這個才更加淒涼。我們自己有了，杜耀明今晚毛孟靜都來主持節目， 還有林毓華，我們身邊都有一個oversight的，看漏了一件事，整件事的出發點是甚麼，怎樣去令到TVB作為一個電視霸權肆無忌憚去採取一些杯葛性行動。過去一傳媒不是第一次，亦都被TVB封殺，當時可能 包括一些狗仔隊甚至乎一些所謂捏造新聞也好，這樣還稍為可以理解，我不是說我都不接受，因為如果有人捏造新聞有人誹謗你是有法律的，你可以告他的，林毓華開始踏入正軌，但我另外一個人感到失望，就是周刊的總編輯 李智豪他說一點都不驚訝，封殺他怎麼不可以驚訝，即是逆來順受，他一點都不驚奇，TVB這樣做法他不驚奇，我們要想一下為什麼，我們自己有林毓華、毛孟靜、杜耀明這些自己有，你要想一下什麼促成 背後的原因令到無線用這種禁制、踐踏採訪自由，為什麼呢？就是因為那個萬家食機何台慶，這是一個群眾運動，這是向不公義的政府和TVB助紂為虐 一個群眾發起的，在網上發起的運動， 一傳媒只是響應這個運動，你用這個理由去封殺他，即是告訴大家，以後沒有人可以行公義了，林毓華，如果有一天你認為大老山隧道加價或者獅子山隧道加價，有網上發起圍剿堵塞獅子山隧道，你住沙田，沙田有，林毓華就在D100響應這件事，接著呢 不准你走隧道行不行，林毓華，因為你經常在搞事，我怎麼怕你走進隧道，在中間停車，我知道你一定會這樣說一樣的， 因為你這樣做我當然害怕，我是隧道公司，都是上市公司來的，不是政府機關來的，上市公司來的，你說比爾不能，我講三，我講錢，不講私家隧道，是私營的，不過問題就是你去搞我的隧道，你林毓華在網上響應發起 阻塞隧道反對加價，我給錢就過得隧道了，我車安全，政府給牌我，你TVB如果你是私人地方，你就所有報紙不准進去，什麼私人地方，電視台你的發牌，我們這裡就可以不讓人進來，因為我們不是用大氣電波的，相台的，香港電台都要拿證才能進去，但香港不讓你， 相台那麼壞都被我們的記者進去，陳志雲都被我們發問，即是林毓華你說這件事是不對的，即是不對的就要說不對，又有什麼可能，我說你做什麼可以做什麼都可以，你來做民人與台長，三個人做民人，什麼私人地方，你平時是被人進去採訪，你現在不讓一個新聞機構，你認為是對的，林毓華，你是不是又認為是對的？我不是他，我不是他，他死了就死了，林毓華，他愚蠢，跟我沒有關係，我沒有興趣你 TVB說忘居，現在這種做法不公義，什麼叫行公義，林毓華認為沒問題，什麼私人地方，我不是說沒問題，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娛樂新聞多過什麼，什麼娛樂新聞，現在娛樂新聞，不讓你拍那些女明星洗澡，所有記者想拍的，周刊想拍， 大哥你可以無線採訪什麼才告訴我， 不用你，這個不是採訪什麼問題，是姿態問題，如果你容許TVB這樣做， 明天其他機構又會這樣做，我想有些，慢慢就是升級，我想有些私人事，有錢嗎？兩位老人家，間間公司都是有一個制度，是給哪些人進去採訪，是預約的嘛，舉手，再賣人台長，舉手，這樣稍安無錯，我想有些事實的釐清先，我怕待會稍後杜耀明或者毛孟靜聽到打來，搞錯，謝家富你開咪話我不對，我想強調， 毛孟靜和杜耀明的分別的結論，他們都是譴責無線的。我想澄清，剛才跟林伯你可能有一點大家相似，香港很多人就說這間是私人機構，這間是商業機構，這間只是上市公司，不過他這樣做都不對，我想強調，第一，這間真是一間公共機構，公共機構香港有300多間， 有300多間，有300，如果我今早我專登上網抄回香港究竟在法例底下，公共機構呢，即是無線來講，譬如煤氣公司、中電等公共機構，因為它是跟我們公眾的利益有關，就算它們是私人的商業機構上市公司，好了，既然你是拿著大氣電波的發牌，你是有強烈的公眾責任，而這個公眾責任如果TVB因為今次一傳媒不 不斷在作出嚴厲的批評，在香港的發牌裏面， 然後就說TVB你很多的節目又不行， 你很多在講清講錯的節目裏面有偏頗等等，這些林伯我想強調，我想你的心裏面你都不只是講娛樂新聞，無線不只是娛樂，它有很多譬如新聞的報導，有很多 今次來講是跟我們公眾利益的發牌裏面有關的事，我覺得如果它出一個這樣作為一個媒體，而且是公營的機構，你反而一傳媒，它不是公營機構來的，一傳媒真是私人的公司來的，一傳媒作為一個私人的傳媒，但是一個大眾的傳媒，對你一個公營的機構電視廣播有監察，是順理成章， 但出份這樣的嚴厲或列為不受歡迎的媒體，我覺得在香港還用這個煽動白色恐怖這6個字，我看完我覺得真的，我認為一傳媒的工會指無線無稽荒誕，是真的說得對的。 是真是無稽放誕我想都沒想過無線會竟然衰到這樣的地步我剛才跟監製說叫他監聽著在晴朗的一天出發陳志雲今天主持節目怎樣批評無線他作為無線的前總經理亦都是一個厲害的老友記厲害的上去節目就說給面子陳志雲上台訪問他們兩個關係密切整件事幕後黑手肯定是阿叻大家都知道了你看到的說捐錢是他自己扔出來接著整間公司就支持他即是他說什麼 因為在我們直播室有個林毓華在這裡這是我們的幸運的地方好啊因為我們平時申報我都是沒有這些事要不要你那些不用說那些驅旺耳都轉了幾十手老闆你做的時候誰做老闆是李孝和時代所以你沒有關係的那個落了黃泉的了 跟周啟邦一起在下面打橋牌所以沒所謂的你硬是我的司樓的創辦人你真是我是你就改名了你就真是大哥人家早寫了當然啦撈都是大哥大哥你真是大哥今天很榮幸我們直播室因為我們平時很難請到一些有相反意見的人上來因為過了把了我們 今天很榮幸有機會有一個慈商反應的林毓華在這裡我們可以冷靜一點去辯論一下又是自己有親疏莫別林毓華說清楚在這個問題上你要檢討我們要檢討的就是說不要你無線是什麼機構如果你今天接受一個機構杯葛某一些傳媒因為傳媒的報導是令到他們不快的等於早一個月 在廣州發生的那件事那份什麼報紙記者揭發一間上市公司一些所謂影響他那些就多餘了林毓華不要提這件事你再提這件事你就不公義了大陸判監這就代表光榮的很多時陳光誠也坐監很多人現在坐監那些不要說大陸坐監是多餘的問題就是說 你報紙報導我不喜歡我就越境找公安來拘捕你剃光你的頭要你穿囚衣接著要你當眾認錯接著就困你我們不可以接受這件事 作為一個持牌機構 正正他不是大排檔, 我可能換工說, 不是茶餐廳, 林換工就說茶餐廳嗎, 這個TVB不是茶餐廳, 一個持牌的機構, 一直以來有個傳統的, 就是記者可以在不受妨礙之下, 在他的機構裡面做採訪的工作, 當然有個程序要經過登記這個大家尊重 等於今天我們D100或者就算主場新聞 兩個在互聯網上的主流媒體在互聯網上我們亦都不受立法會承認同一道理這件事我們自己去搞但有一個問題就是你TVB 現在的原因為何不接受一傳媒的訪問呢旗下所有一部兩三刊的訪問呢原因不是因為我的地方不夠因為你不是主流傳媒或者因為種種其他因素而是就是因為他說得明白最近七無線電視台慶他這份通告新聞稿 一傳媒的《蘋果日報》及《動新聞》變本加厲展開追擊和抹黑的行動揭絲底里的漫畫近呼籲全港熄機行動煽動白色恐怖他用因為這個原因他認為要保護公司的商譽 决定即时开始将一传媒属下所有刊物列为不受欢迎媒体本公司及艺员活动不接受其记者访问 那个动机我们现在攻击他我不是理你给不给传媒去访问这些我们不要理因为传媒作为一个媒体他在传播全香港多少听众多少受众 如果你根据ABC的数字 他一报三刊起码超过100万读者 OK 而他的动新闻就巴闭了说了几千万你可以扼杀一个传媒机构的采访自由新闻采访的自由这是不可接受的我想你都是不要开玩笑了不要一开始早上就扮这个 反对角色我们都不需要了这个我们坐在这里应该有共识这个是错的尤其是这次所谓抹黑的追击我们都有份的除非林毓华你今天代表D100道歉我们绝对有份我们做的事一定不会少过苹果日报一传媒的刊物我们没有抹黑人家苹果也没有抹黑他们他这个可以改的 我们公司叫什么名字我都不记得全球华人网络有限公司属下的D100我可以这么写的D100列为不受欢迎媒体现在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明天出的因为响应林毓华的说法全球华人广播有限公司属下的D100 就免费电视牌照事件长期针对无线电视作出失实报道发牌与否为政府决定绝非无线电视可能影响我一会先逐句驳他D100在毫无理据下肆意攻击和丑化以远远超出新闻媒体应有的报道做法和行为其目的超然若揭显而易见最近趁着无线电视台庆 D100 的风波里的茶杯风波里的自由风及怪兽俱乐部还有卢汉系列展开追击和抹黑的行动揭丝底里的谩骂近乎如全港式机行动煽动白色恐怖无线电视有必要保卫公司的商誉决定即时开始把全球华人 全球华人网络有限公司属下所有媒体列为不受欢迎媒体本公司及艺员活动不接受其记者及节目的采访电视有限公司企业传讯部都可以的2014年这个是明年的今年不会这么做明天是2013年11月22日 22日那怎么办呢林毓华我问你我们要这样看这件事现在逐句驳他一传媒属下的刊物就算电视发牌事件长期针对无线电视其实一传媒媒体属下的刊物 有没有长期针对TVB 就算免费发牌事件当然没有了这个就是在梁振英出来宣布不给牌 王維基之後開始醞釀的新聞蘋果我和我們三個都有我們拉過你下水我們從來都對他是尤其是鄭家富我們是比較嚴厲的對他的批評作出失實報導這一句就很離譜有什麼失實報導你就告他告他誹謗 不需要用這種杯葛的手段的嘛，還有我不理他有沒有失實 蘋果報道的事情有失實一點都不奇怪我們有時節目主持人說話都有失實這個一定有的但如果犯了法你不是用法律去制裁他你是不是沒有錢今天《星島》又全版廣播動畫王維基大把錢就去打官司你亦都可以在電視新聞的時候甚至電視節目裡面作出一些聲明都可以 你TVB800有幾百萬人看 發牌與否是政府決定的當然 絕非無線電視可能影響，但現在問題，大家認為政府這個決定 其中一件事就是包括保障了TVB的霸權 那個壟斷地位，這個在他的報告裡面引述所謂顧問報告裡面說影響了那個市場的競爭， 現在市場自由者是誰？TVB 其他那兩間得到牌的那兩間呢？ 沒有準備跟TVB鬥的， 所以不受影響是假的。 一傳媒在毫無理據之下肆意攻擊和醜化，一傳媒在毫無理據下，他是不是毫無理據呢？不是，這個不成立。是不是肆意攻擊和醜化呢？這個可能是，我們都是，我們都做了很多圖的，林毓華，OK，已遠遠超越新聞媒體應有的報導做法和行為，這個決定就是獨者的決定。TVB做的事， 有没有超越新闻媒体应有的报道做法和行为呢？有。他的东张西望那些做什么？好了，其目的超然若揭显而易见。喂，大家都知道，这个我是同意，就是要打击你的电视霸权，那你就不喜欢了。最近趁着无线电视台庆，就说这个一传媒变本加厉展开追击和抹黑行动，歇斯底里的谩骂，近呼吁全港熄机行动， 煽動白色恐怖，我不理前面那些他講的有理無理，什麼叫白色恐怖先，林毓華你知不知什麼叫白色恐怖？白色恐怖是一個政權，是有權的人向一些手無寸鐵，即是高牆砸雞蛋，這些就叫白色恐怖。但現在不是，現在是網上市民發起一個向不公義say no的行動，這是公義，這是群眾運動，這是一個 群眾採取的行動，你怎可以叫白色恐怖？現在你TVB就是進行白色恐怖， 因為你就操縱， 林毓華說得對，在你高牆之下這個堆填區， 你操縱著給或不給哪些記者入去採訪或進入你的範圍，可以做些什麼，你這個就是白色恐怖，因為你有權，你拿著那個山殺大權，你才可以做白色恐怖。 好了，你就算蘋果好，一些一百好，你叫人不看電視熄機，你兩個都有份，大佬林毓華有份，我們那些是不是白色恐怖？我們不是，我們只是響應一個向不公義say no的群眾運動，何來白色恐怖呢？不知所謂。 所以這個白色恐怖和剛才你說的， 接著他就說保障者相遇，將所有刊物不受歡迎的另外叫藝員在外面都不要讓他訪問。 這個是很有問題的，林毓華當然有問題，不過林毓華你不要罵林毓華，我現在保護他開始，我沒有罵，好像一開始是你罵，因為他要扮，他要扮，不需要扮，我解釋給你知，如果這個是通過由上市公司的秘書，我覺得是一個嚴正的聲明，我曾經都是主管這個部門的， 這樣的電視台的傳訊部，如果是敷衍的，不是敷錢，沒有公司授權可以出這麼嚴重的聲明，這個簡直是最高層的指示，分分鐘企業傳訊部不想發，如果一個專業人士，他尊重你過去同事，你老友記，而且他現在執掌企業傳訊部是以前 GIS的退休處長，OK， 他當然可能反對，等於在關門梁振英開行會，林煥光、胡鴻毓可能有甚至乎所謂三司有反對發牌的處理，同在道理的，現在是董事局授權的，林毓華、創辦人和台長，我怕你們的討論令到駕車人士要是開慢了，要是又有事，我看看有沒有交通報告先，林鄭家富。 你剛剛收集交通報告，由1995年到2004年， 我們每天都影響交通的駕駛人士，我只是用這個開場白，你們兩個停一停，聽一下交通報告而已，你不要這麼辣到我擺埋我這裡，我怕這個反攻潮，怕這個交通報告，那你去不去交通報告先，我想買你兩個，不去，不去咯，不是反攻潮，除非你不中，除非你不中，給我一百輛車連環相撞， 那人家已經準備了，你即是告訴他，準備好，繼續stand by。 Stand by，落了order，stand by。 監製聽，我覺得今天我對這個聲明我有一個盲點，就覺得這些好像 我們有個節目的新推出發給報館收成如果不是你更加出醜它是行動這不是溫馨提示這不是你再玩我我就可以考慮控訴你或制裁你現在這是行動你下了命令企業傳訊部下不了命令做這些事情 這不是警告,林毓華你忽略了這一點,今天你昨晚不夠睡,我知道,你忽略了這一點,現在是直接是order,今天已經開始了,TVB已經revoke了,即是取消了一傳媒進入他們廣播中心的權利,而這個權利是記者採訪的權利,我們都包括了一件事,林毓華,等於國防部在美國,他不讓人進去兵營, 隔殺勿論做記者冒著生命危險如果認為我走進去可能會揭發到一些不公義的事做記者都要冒著生命危險偷進去越南也好當時打越戰也好打仗也好為什麼有戰地記者呢有很多記者不受歡迎的影響國家的安全那些記者為什麼又走去 冒著生命危險要去雖然你說這是娛樂新聞所以我一開場已經說我們這記者如果有骨氣我們根本就應該杯葛他所有同業都應該杯葛他但當然不會現在所有人助紂為虐已經溫水煮蛙現在我們可以接受TVB這樣做明天進一步就去到證監聯交所你都可以說聯交所是一間公司最好比喻上市公司聯交所 可不可以不給一傳媒的財經記者進去聯交所都是公共機構可不可以這樣做你開始明白拿聯交所這件事真的說最好明天就發生在聯交所後天就證監會再遲些就醫管局醫管局都不是政府機關接著就機場管理局接著就機場管理局 我用這個例最好不准爭辯明天機場管理局不准一傳媒進去後天這個醫管局不准他進去接著證監、聯交所、監警會、消費者委員會、旅日樓發展局都可以做我們一步一步接收你將無線電視娛樂的節目的收產基地你不要說娛樂它有新聞它有新聞製作明天譬如樂家輝走進去TVB 接受TVB花仔訪問一傳媒不能進去行不行如果真的有個人進入無線電視的直播室他是有權讓你進去採訪的不是啊我在門口都不讓進去裡面都不讓我沒有說進去直播室你說不要找東西爭論你再爭論下去你真是令我失禮我不是失禮自己大哥大哥還要爭論那些人進來都沒有用但外面門口是不是可以所有記者在拍攝現在TVB如果明天訪問樂家輝 一傳媒就不能進去了就這麼簡單說完了交通消息之前明天還有再說一句李飛尋求政治庇護走進去TVB入來D100好一點入來D100 你知不知道拖著狗周圍走的大哥你都沒得爭辯了再爭辯下去不受歡迎的那個節目主持人會被列位我再強調就算娛樂新聞又如何娛樂新聞都是新聞不過我們真的聽聽交通報告看看有沒有衝動有沒有人如果真的假如兩位中央的官員來到<笑> 真的有提出你們所說的框框到時我們再討論有傳媒我看到甚至乎用這個鳥籠這個字來形容這個是絕對沒有這件事今天有一些活動我可以就我個人對基本上的理解我講給大家聽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鄭家富 8點接近47分的時間 在過去半個小時我們這個直播室我們就很感謝林毓華扮演一個所謂 devil's advocate 為反對而反對的辯論比賽裡面的反方。 我和鄭家富就是正方。 正方當然是走著數，你是主辯而已，我坐在那裡阿富的副辯，正方有著數的。你在廣州站幫的時候，我應你一兩句。這個TVB，你所以知道林毓華，你可以知道這個陳志華的醒目仔。他一開麥就說，其實過去這麼多天，我們這個節目都在不停討論TVB，我都不想說了。 不過TVB出了聲明，不說又不行的，TVB的確是不對的，蔡過去啦，喂人家都啊，林毓華、陳志雲啊，多聰明，他知道不說不行，更加要說，他用個蔡字嗎？沒有，我已經去口氣，我沒聽，我只是出去問咖啡貓說什麼，咖啡就概要咁 報告給我聽，我就用我對陳志雲的認識加以真情演繹，當然怎樣都，你凡演繹的東西，就好像我跟林毓華說，我們都在演繹，當然要加鹽加醋，林毓華有火我也有火，鄭家富就在潑火，我沒有啊，你有，你旁邊是這樣，去吧 去吧，動一下吧，大哥，我在澄清一些事實，就是督他吧，你好悔，你這樣在這裡撩出，大哥，現在我們兩個被你在這裡撩，不過真是嚴肅了，你讓我講，你讓我講，林毓華講一下，我講多幾句先，現在副辯，我是一個仲裁判，現在請 代表正方的鄭經翰辯論隊的副辯鄭家富作出辯論，有方剛才認為這只是一個企業傳訊部和一個娛樂新聞的問題，我剛才已經說了娛樂新聞都是新聞，這個聲明裡面每一段都有三句令到我很哽咽，第一段最尾 其目的超然若揭顯然而見，你叫我想起什麼？我想起董建華第一次來立法會答問大會的時候，怒起隻眼罵李柱銘，你們自己做的事心知肚明啊！我現在扮演的角色是評判。 鄭富平可不可以入題呢？你真的沒什麼參加辯論比賽，辯論比賽不會，不是的，辯論比賽的裁判是臨尾才來的。我想提醒你，將這個辯論更加有聲有色。無線想扮演，就說他要做一台獨大，可以獨大到 你目的超然若揭顯然，因為一個傳媒和對另一個傳媒的目的真的關你這支差事，對嗎？如果你說傳媒機構你說他是失實報導，我就說你就誹謗告他。第二最尾那裡，本公司及藝員活動不接受其記者採訪，這個是真的，你是侵犯了自己藝員個人接受媒體訪問的自由。 你萬一你日後你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無線是壓迫緊啲媒，自己啲藝員，好似而家一樣噶，個個好似話喂，一定唔準用廣東話接受訪問，已經俾人哋喐啦，已經俾人喐啦。跟住你而家話喂，我唔俾啲藝員接受其記者訪問，喂，我就係想用傳媒體蘋果嗰支筆嚟去對 TVB 對我嘅壓迫，哇咁都唔得啊！呢個你好明顯咧。 你是違背了你作為一個媒體，你竟然對一個你自己熟悉的藝員有這樣的自由的侵犯，這一點我覺得更加值得我們在現在記協一些在這方面都沒有隻字沒有提過，我就表示失望。記協有，他在這一方面他很低調，記協大佬，你今天你問我看， 大班說真的每次他不是出過聲明 那他還可以做些什麼呢反而趙應春因為有利益衝突趙應春今次就大聲了 我覺得你要主辯和副辯一個就對不起你副辯走了路走了路他副辯在商業電台其實副辯不是商業電台是港台根本就這件事無法表意見他那個叫什麼千禧年代他說李飛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的對一個電台對一個朝後早論證的節目來講 唇齒相依,唇寒齒亡,溫水煮蛙 TVB可以這樣做 好像我剛才舉個例子,明天證監可以這樣做 聯交所可以這樣做 醫管局可以這樣做,機管局可以這樣做 監警會可以這樣做 消費者委員會可以這樣做 我們接不接受? 甚至乎港電局都可以這樣做 不行的,好了,叮叮叮叮,主辯你過了事了 他不會做的剛才大班說的所有這些機構他不會做的不是他不會不讓你採訪他出通告問題是有沒有像無線電視那麼愚蠢公然這就是公然還有阻止你用physical的向主辯請開始這是physical反方主辯請開始這是physical這是行動來的 不是只有港紙其他機構就是港這簡直是行動直接在聲明寫出來還有行動最重要請范方我覺得整件事他這樣做就是自賭他自己那麼久建立起來的無論叫做霸權也好他的收視的優勢也好他要很堅持保護自己的商業也好 真是愚蠢的還有像小班你所說有很多藝員是用一個合約的方式委託他做經理人就算他不是為無線電視製作節目你都包括不讓他在外面訪問嗎我真的不相信他做到如果有藝員安排了為一間電影公司拍攝我又不相信他不接受還有記者來訪問的時候 有些是一個大圍的活動你是不是每次都說無線電視現在就想看看大家的政見林毓華對不起大家我不好意思都說一聲我要先插一插你現在我們講的是TVB這樣的做法對不起我不要理會他的商譽現在不是叫你幫TVB診證對不起我不是梁乃柏我更加不是陳國強亦都不是李寶安他的商譽 We don't give a shit Okay? 根本我不需要理會他不需要理會他他自毀長城是他的事這就突顯了一個霸權如果一個傳媒機構好像我們D100或者好像其他傳媒機構如果你不是一個壟斷的地位你吹呀就不會做這些事現在今次的做法當然是好事我同意林毓華這樣說其實是好事更加突顯了他TVB的霸權和那種霸道更加挑起民憤 這個我絕對同意你林毓華但我們不需要理會他他死他的事他自殺我都不理會他最多我們因為好憐憫就拘捕他但問題就是我們不是理會他現在他是在行一種霸權我們就要對付這種霸權林毓華還有一件事藝員呢 看你誰是玉在砧板上看你誰是真是白色恐怖你是周潤發如果周潤發甚至劉德華有約在身的一日合約或一日歌合約他就可以不理他們梁朝偉可以不理他們但你如果是茄喱啡的半紅不黑那些 你夠膽真的拍戲都走一邊平時我們走一步搞了無謂惹這些事了回去一會兒如果不是被人抓動過比福龍壽動過你明白嗎這個是白色恐怖多謝林毓華所以林毓華是很有用在扮演了一個反方角色去刺激到我們兩個的思維如果不是我和他們兩個人一天所以問很有用因為我們已經沒有一些反對派上來我們的電台因為怕了我嘛即是官 議員、媽媽、爸爸我們現在林毓華間中扮演民建聯的角色或者霸權角色或者糧粉對我們這個節目絕對有好處當然有啦你繼續林毓華不要理TVB去死不過你已經中分析得好等人更加突出了TVB那種霸權他就是一句話而已真的你吹呀其實擴闊了一件事你不看TVB不行 因為我在台獨大而這件事也勾起了一件事為什麼我們有個叫做群眾運動去釋機就是抗議這個霸權但為什麼都是不成功呢不成功的是差強人意即是有個安慰獎這個運動 就是因為人太依賴TVB因為我沒得選擇我想修正大班你剛才說的說話不是很成功我覺得只是在八百個有裝了機盒的家庭裏面在那裏反映不出也可以這樣說其實成功開始的運動開始了這也可以從這個角度是成功的開始成功不是走前了一步但問題跟我們希望走一大步 還有一個距離所謂的正方和反方開始有少少接近始終都是差一樣東西我們是同隊的你說完了我是主辯我說我們這樣他就反方他就是我們辯論得比較反方他就看到你兩個辯論得不好他就要刺激你拿些好的觀點出來鄭家富 就啟邦律師了合海人現在如果我們下次再有這樣的呼籲或者這樣的行動的時候公眾行動的時候最好就是加多一樣的怎樣能夠有一個另類的收視的一個檢測那就可以給對方我舉一個例子因為我都讀過一下這個同學你今天你看到報紙其中一樣東西我都想說就是旺角行人專用區 其實這個問題帶出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實際上那個是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問題是什麼呢 你看到他那個所謂DO 這個民政專員他做的問卷調查發了七百多個問卷收回百二個而已我們一回來再說那個真的很不行如果真的假如兩位中央的官員來到 真的有提出你們所說的框框,到時我們再討論吧 有傳媒我看到,甚至乎用這個鳥籠這個字來形容 這個是絕對沒有這件事 今天有一些活動,我可以就我個人對基本法的理解,我讲给大家听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鄭家富 9點09分 我們講回TVB不可不講因為這件事反映了一件事不單止是粗暴干預新聞自由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林毓華想突顯的一件事 TVB霸權 即是根本肆無忌憚視公義如無物視你的群眾如草如垃圾刁民都給面子了根本不需要理你等於那天本來 他的主席梁乃鵬都是君子一個都要走出來扯那些民建聯人民力量在搞什麼呢寫文年審理他而已你明不明白他只是藐視和藐你這班香港人 你就要靠我你沒辦法爭奪電燈公司其實霸權就是電燈公司霸權就等於電燈公司你沒辦法不光顧我你住在香港有沒有人夠膽走出來說我不光顧電燈公司就算現在這陣子丟了那個老師的踩單車那個人叫什麼名字他又不光顧電燈霸權踩單車不去超級市場買東西不這樣那樣但一件事他一定要做你一定要 幫襯電燈公司你沒得避的要不是專利等於一件事你沒辦法不開水喉喝水你就明知是事實你都要想這個就告訴你他已經是一個霸權其實香港就是太多霸權進一步進入霸權就政治霸權但是一件事大氣電波而且他不是像電燈公司那樣反過來說電燈公司兩間電燈公司他是專利的廣東明的 只有一個可以在九龍和離島發電供電一個就是廣東區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霸權起碼是一個專利但是TVB我想說一件事大氣電波不是專利的有牌的你有個亞視本來說要發開三個牌現在發兩個就是不想打破這個霸權本來應該有競爭 為什麼會做到今天這樣的地步呢當然他是對手的問題這個不用說了第二個問題就是說他現在已經形成了一個大怪獸而他因為他是一個大怪獸他壟斷了一個大氣電波 你開電視機你不看TVB就不行的 他亦都不怕你不看他現在擺了一個姿態就是這樣可能窮兇極惡現在可能是虛脅我都不要理他但有個問題出現了就是說 你這個霸權出現的時候最糟糕就是政府 因為TVB壟斷了90%看電視的人 去公權去保障這種不公義因為政治霸權都去到連我們的特首我們的政府都不是我們選出來你不能選政府都是喜歡這樣玩政府要保障這個霸權我想說政府保障它這個就是典型的官商勾結這個不公義勾結這個魔鬼交易我們就要打破它我不管蘋果的報導是真是假是不是失實是不是誣衊你你可以告它 但現在我都不看這件事林毓華可能都是看得層次高一點 都不是看這件事而是我們怎樣去打破這個TVB霸權 這個只是粗暴差不多走過黑社會在街上哈哈霸霸走過去對著婆婆賣水果走過去拿她的橙然後咬兩口但不要買爛橙了婆婆然後就推倒你的橙明天買了靚橙回來我要吃靚橙的東西告訴你 我婆婆說什麼就撿低頭彎著腰最多不看她就撿回了橙 對特區政府我是這樣我是沒有普選的了我是只有一個特首是委任的了是你們這班人沒得選的了香港人現在就面對這些一層一層的霸權是無可奈何就是無可奈何你無可奈何我就只有德國無線讓我看我無可奈何就是又是你老共委任給我的特首 亞視你是自己做得差你政府說要發三個牌的話你是要發兩個有一個比較有深度希望做些事的多元化一點的你又不讓他發牌香港人就沒得選香港是很可憐香港人現在去到這個階段是真的會爆的 一到你又電力開始由你剛才說的電、傳媒、政治現在還有一樣東西做你記得當年董建華不是好人如果是好人我們就不用被人封咪所以大家不要對董建華有幻想但董建華起碼他有些少大家都認為他是猛的在政治智慧上其實他都有 他每次去外國採訪去聯合國去美國當人家說香港打壓言論自由的時候他就走出來說你去香港啊早上坐的士啊打開收音機啊你不用打開你一上的士就聽到兩把噓聲在那裡罵我的了還說沒有言論自由喂現在你這個梁振英就要去打壓這個言論自由你將這些輸洩的渠道都沒有了 即是市民泄憤的渠道都沒有了等於一個reprisal relief 你好像ABC,但問題你都要說 ABC一個節目主持人 侮辱中國人,容許一個小朋友 都搞出軒然大波如果這件事在美國發生的如果這個叫ABC,或者這個叫CBS,或者這個NBC 道理就是這樣所以大家要明白這件事因為現在他是粗暴不是給蘋果訪問你知道蘋果的形象又不是好很多人就會說抵他死吧最多是這樣經常做假不是這個問題問題等於有人說大班經常罵人李慧玲經常罵人黃毓民經常罵人封他咪是有人不斷說的現在就是這樣 你就是那時候封了咪就是這樣香港人現在就開始好像已經成為了一種慣例你反是跟政府對著的人就一個一個應該是受打壓的就受打壓的就已經接受了這個是一個convention來的然後也有很多所謂自己中立的人你有沒有看 為什麼你說他一台獨大不是他都是生存的他要裸牌他要商業機構你這些人亂說又說要封他到時要不適合的事你們全媒的人拿著麥克風亂罵人就行了這些人就要扮中立他就扮黃麗娟大家我跟林毓華說他寫的東西他令到人們覺得是扮中立用中立來去支持香港很多這些人那些就比一些蠢人但香港太多蠢人了 你想想現在TVB簡直是兜巴蓋你好像我剛才說的譬如有個黑社會 你在賣橙的,吃了你的橙 不給錢不第二還告訴你橙酸接著要推你那堆橙就告訴你明天拿這些靚橙你才要放我這些接著拿多十個八個袋子先算了拿回來酸了拿回來榨橙汁最多拿去堂拿去明天麻煩你 買一個靚橙回來不然不過來買一檔婆婆就收拾了就不放回來要賺錢香港人就很過癮香港人現在被人侮辱到如果你是TVB的觀眾我就告訴你我看小你我簡直看小你你還要看TVB有什麼好看當然我們就紙飛如焉之如之樂大班你很多事情做你根本你的死仔早上五點回來晚上八點回家你還看電視你當然睡覺<笑> 休息的人要看電視你婆婆、長者、小朋友家裡沒事做要看電視這件事是悲哀的因為沒有競爭因為政府做到的局面就是說 搞到ATV沒有東西看 就要逼你看TVB 就這麼簡單因為TVB就潛移默化幫你洗腦 故意的,現在終於發現共產黨是比我們厲害的 很多人不明白為什麼扔這麼多錢去撐ATV 而ATV做得這麼差都不撿了它 又不發牌給王維基，你迫著你看TVB，迫你看TVB，他這麼不需要ATV，跟著還要說不是沒有競爭，有ATV在這裡，這個就包裝了，第一就說有ATV，第二就做到ATV又不能不能，那你就給那些傻人看，唯一的白看的，但是就令到那些傻人轉向，好像是一個個人的選擇，全部選擇看TVB，然後TVB就潛移默化幫你洗腦， 這個很成功的，現在終於踢爆了這件事，我今天就真理了，今天我踢爆了商台了，為什麼會解僱李慧玲呢？現在我又領悟了一件事，為什麼這個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在內給這麼多錢ATV去做屎的節目呢？就是要逼你看TVB，也是同一個原因不發 排給王維基一樣，因為太進取了，他們是不希望，即是黃大仙廟，如果你是政府，黃大仙廟就在坐落在九龍東，黃大仙，我選區那裡，香火鼎盛，那裡就年年初一，多謝香爐，不是啊，年年初一，都有去那裡拜神的啦，大家都很熟悉的交通啊， 我控制了陳國強，陳國強的俘虜你知不知道可能分分鐘涼隻口，分分鐘啊，喂，我控制一個人，同控制王維基原來的俘虜只有上海，性侵犯一個女同事，涉嫌啊，在大陸沒有涉嫌的，我們香港的法治，我一個在大陸保安，你要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個穿

你自己的憂慮你前幾天說發惡夢你就是發惡夢發到這些發到自己沒有頭髮原來是被人剃光你的頭不如這樣轉一下話題由你這個輿論 自由的基礎就去到街頭的藝術街頭的自由說回街頭我剛才多謝你將我由太空帶回來你的惡夢帶回來你用了700份問卷700不是一個小的尺寸不是一個小的尺寸是OK的 但最糟糕是只有120份回應收回你的回應率是低的所以整個統計已經是沒有意思的現在還有一件事也反映了一件事又是一個霸權就是區議會霸權區議會代表一個很簡單的地區利益可能甚至乎那條街的利益你問那條街的人我當然同情那條街的人 是有問題的,但大部分的樓底是舊樓 傻佬淋強水是一個問題，我們那時候說過，你在很多其他各大城市的行人專用區弄得很漂亮，弄很多上面有蓋，你可以很文化藝術的一些棚也好，上蓋也好，你一方面可以限制到和保障到人不顛倒，不會倒東西下來，第二噪音某程度上面減卻了很多。 那你整條街就漂亮了，你既然是行人專用，成為一個旅遊景點，以及香港的文化藝術的搖籃，我昨天才經過，我做了一單婚禮之前走過，我聽完，我遠遠以為是梅艷芳播梅艷芳的歌，原來是現場表演，原來是現場自彈自唱，那位女年輕人，你真是大哥，我去到覺得真是 很有感覺了，你明白嗎？所以好像我們節目一樣，很有感覺。為什麼你將這些很有感覺的東西，有一百口聲音的，就被街頭的演唱家上來的。上來的，我聽說，我都聽說。不是，我不是說這件事，我是想反映，當然，鄭家富就反映了那個，就是旺角行人專用區。你可以解決的問題。但問題是什麼呢？是反映了地產霸權，香港是沒有公共空間。 本來我們是有公共空間的,匯豐行下邊的公共空間,時代廣場是公共空間, 就算IFC好,海運大廈好, 很多都是公共空間, 甚至你去到赤柱美麗大廈都是公共空間, 但問題是公共空間被地產商私有化了嘛, 你明白嗎? 又是另類霸權, 沒有了公共空間的問題, 還有你現在梁振英, 重蹈覆轍, 就是因為周圍搶地，因為梁振英董建華聽說梁振英說就建了屏風樓出來，接著上一任政府就想盡量想辦法解決屏風樓的問題，現在你就見地就見逢插針，你真的有些公屋，拿了公屋居民已經人煙稠密了，有個空間我們小時候住在草紅村，就落去中間那個大大地那裡踢球，現在這些地方你就用來建樓， 將窮人屋邨，這些就是他所說的，但這五年將會令公共，除了我們多謝他屏風樓之外，這次梁振英又五年建華之亂，現在又五年鎮英之亂，將來歷史就會寫，將來那五年鎮英之亂，希望做不到五年，就起了很多這些見縫插針，有令到 窮人、基層的市民的居屋、公屋，打開窗可以握手，就是看對面叫什麼，你記得我們黃德全，他都是為了這個美孚，業主的權益，拿了一幅地建牙籤樓，因為這樣連區議員都沒得路，他不是市民， 你現在同一道理跟D100一樣， 有排講， 人不敢欣，黃德全躺街跟霸權對抗，一生蟻，接著你的人可以進入區議會，當然這個跟配票、種票有關，但黃德全我都斷了你了，化了，如果每個人出來投票，他怎樣配票、種票都不會影響到你的選舉，就是因為那些人沒有出來投你票，就這麼簡單而已。 不過昨天區議會全面全國區議會都贊成，我們覺得 我希望代表泛民一方，雖然游尖旺好像只有兩個人，有個衰人叫做涂謹申，就是這個游尖旺，他是區議員，所以他在超級區議會代表區議員，否則怎麼會有超級區議會，這不是賤人在那裡，所以在這些問題上站不穩的話，你就應該要想想辦法， 怎樣解決噪音的問題而不是扼殺這班黃德全，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工程部反映一下，因為在Facebook也有不止一個，有幾個說網絡有問題，現在糾正了沒有？問問你糾正了沒有？現在在搞緊，我們先聽交通，一路聽交通，一路就說大班說糾正。如果真是，假如說兩位中央的官員來到， 真是有提出這些所說的框框，到時我們再討論。有傳媒我看到，甚至乎用這個鳥籠這個字來形容，這個是絕對沒有這件事。如果有一些活動，我可以就我個人對基本上的理解，我講給大家聽。 1831、1838，我們接下旁邊有古月湖的，不過我好好先，因為今天時間無多要講講今天有些新聞的，你想講什麼呢？第一林毓華一開始就點題，我們都要尊重林毓華，他就想講關於諾加輝，吳寧來中電那裡，我們蜻蜓點水講一講先，中電現在就拒絕政府要求減低保證利潤，我好想質疑一件事，在這個談判裡面，陸工委擔任一個什麼角色呢？ 這個很重要，因為陸工委曾經是中電的顧問，收過人家600萬，我要質疑究竟陸工委在這方面擔任什麼角色呢，這是一點。第二，林毓華說的，現在有人這樣說，形容得很過癮，我在收音機聽的，就叫做 北京遇上西雅圖，這個很棒，他北京遇上西雅圖，因為洛家輝是西雅圖，他老婆回了西雅圖，好像搬了加州，這個要講。另外還有，當然李飛的事，講到李飛，我想講一件事，我今天看新聞，幸好我沒有戴假牙，否則我笑到牙都掉了。就是劉光華夜店劉慧卿， 阿卿姐，有今天下午有兩個位，我加多兩個位給你們財委會政副主席，部長和特首，因為為什麼呢？這個當然是很好笑，你要記住一件事，為什麼呢？因為終於發現他們不可以重義輕離， 所謂共產黨的重義輕離，不是我們的義，他那義是兩個義，黑社會的義氣，就不是正義的義，黑社會都可以義氣的，如果不會爆關公，因為你突然間，你知道昨天余若薇來做節目，我就沒聽，但看Facebook都說余若薇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去補湯家驊， 重點的要去拉攏的，做這個游說，所以今天的重場是對大律師公會的接見，我告訴你。但問題就是他們忽略了老朋友，周恩來經常說我們共產黨老朋友一定不會忘記，就民主黨，民主黨的主席你都不請，尤其是劉慧卿很小氣，如果不小氣不會蓋我們聽眾電話，拿手袋走人，他已經孫生生走出來說不能請他， 下次就拿手袋走人， 再下一次就是拿手刀打你的頭，他不會投的，我看到很客氣的，我在立法會看到他，哎呀，這麼有空回來探望我們啊，我不是探你的，我是開會的，大哥，他又走了去，那問題就是說，他就要忽略了劉慧卿，所以終於想到這條計劃了，財委會還沒請，喂， 如果你真的要用這個規矩，你理非尼是接見有關人士，你補獲就是鑑粗離的，當然你說請財委會沒問題，李飛也很厲害，今次來我是管基本法的，基本法其中一件事管香港財政，其實什麼都管，這些人都請得，連18區區議會正副主席都請，你立法會裏面18個事務委員會加上財委會的正副主席 都應該要請，今次不是規格，今次來有原因的，第一就一錘定音，第二就告訴你哪些人是自己人，哪些不是自己人，最好笑就是找劉光華、劉慧卿的死敵打電話給他。 哎呀你想想，劉慶現在他是有公職在身，有官，你想想劉慧卿第一個反應會怎樣，你連譚志源都不打給我，劉慧卿給你面子，你知不知，說回這個李飛，就說到規格問題了，其實李飛不是一個大官，你看規格就知道，誰接他機？ 譚志源，對不起劉光華，劉光華自己人去到酒店就譚志源，共產黨規格很重要，這些就叫做有規有矩，因為他告訴你，譚志源跟劉光華平級，照計是沒理由，如果不是譚志源應該接機，是應該譚志源，你看到的，他的官不是那麼高，我們不要理高低，但老實說， 那些官是暗春來的，李飛肯定是有權有勢，關埋門國，阿姨奉承，司長也要托他大腳，但問題是規格你就未去到規格，我們不要說這些了，另外還有些事我們關注的，還有什麼關注呢？ 楊明章啊，你想說楊明章就不用說了，天主教的事由你們去說吧，不如胡先生等了很久，你一直揭我們跟胡先生談，問他談什麼，說一下吧，早晨啊胡先生，早晨，我正在聽1830-1000，談什麼呢？ 因為你們這個組合就超強敵無敵三叉戟，你再重複一個超強敵無敵三叉戟，我告訴你，有個三叉戟的飛機就很差的，飛機工程師，你知不知道上一次有一個，你不要對號入座啊大哥，那些差那些事啊，胡先生繼續。 我不認識你，你上次也是這樣說，很有來的，我不知道，大哥，阿達伯，你容許老友，因為我冒著賺食分分鐘冒著沒得吃的危險，你不要啊，你小心啊，你就走了去買票，我知道你那天說你那天告了價，本來打算第二天去買的，慢慢來，你寫什麼我都有看的，我有些想說說真心話，如果有些事不高興，希望你不要介意，不介意有什麼不介意，因為我在香港的氣候為什麼出現這個不公義的氣候，就是因為霸權主義存在，但我們呢， 早就爺說齋，我們真是戰骨頭，有霸權主義出現，但我們香港人是否忍氣吞聲呢？還有阿達巴，你想說那個抗拒地產霸權那個踩單車那個是龐一鳴，是龐一鳴，錯，龐一鳴少年，老師來的，曾經參選過立法會，當他當他最巴閉他很慘的，你沒理由 動電不通你自己去偷電製造發電嗎？ 不過技術又不行，如果不是太陽能發電， 不過胡先生，我希望 主觀願望希望香港人不要真的被人說以為自己真的變成賤骨頭不行的我們也對香港人仍然抱有希望需要的時候香港人是會站出來在公義的一邊的當然現在有個趨勢確實有些人趨炎附勢以及 漸漸好像走進去黑洞一樣跟玩這個遊戲甚至踩多腳但我們如果明眼人胡先生也好或者D100之也好我們就要出聲我亦都很深信香港人很多人都會出聲好像吹水那樣有些人沒問的吹水我現在說七名立法會議員就可以入 但他這些很明顯的我喜歡哪些人可以做吹水我的權力現在好像蓋過六百九你看到今次飯局他今天做女主人的形態你就知道了好了多謝你胡先生人家還有話說我怕我們大班有新的課題 好像TVB其實我想說一個就算現在做父母今時今日的子女譬如說性取向被人亂直好像大班都想亂直後援會都支持平權現在TVB簡直是現在暗示式好像大班那樣雖然我剛哥說應該就 安全駕駛的,因為江哥是一個偽原則 因為他對TVB的霸權主義,他自己有見解 因為我想說,好像現在TVB的聲明是向言論自由 向我們香港人一個挑戰 擺明就是TVB向我們挑戰 特別是藝員制止也不讓藝員接受記者或傳媒訪問這個簡直是call out的事不可能接受的所以我覺得大班你找了你想說的課題沒有的話我想繼續說下去 另外還有一件事李飛也說過駱家輝告訴林毓華想說色字頭上一把刀任何一個男人都逃避不了這些圖式的新聞有權勢錢和女人這兩件事就令人腐敗 所以陸家輝的形象怎樣好都好又是最後竟然陷入一個逃色的陷阱又好他說過理由真的很不成立我回到跟那些子女讀什麼十幾班然後讀大學大哥你答應去北京去中國做領事的時候你就知道你的弟弟要離開你香港記者了林毓華這些是你報的死的啦你的屎片Dr.幫我寫不是說什麼我說什麼而已我問你你有什麼說我衰了其實這樣更好 我應該說我衰了你被人拿著把柄你很難會日後發展事情繼續發展下去如果他繼續在政治上希望在美國回去你無可避免可能他都會這樣出來鞠躬說我衰了不出奇的所以大家就拭目以待唐英年衰什麼呢就是說 如果第一天出來說我失敗了現在有一個例子你說我想是多倫多那個是政府市長真是離譜我黑社會來的那個市長哇真是離譜我黑社會來的那個市長即是那個就是一個好的例子你失敗了真是你死撐了有個問題另外就說回這個機場大嶼山那裡你看到的現在梁振英就是撐劉康瑞其實他在機管局裡面的爭拗就很簡單究竟那幅地有一幅地梁振英那班人就後著那幅地因為涉及利益過千億想起商場做勾力 但是機管局已經有一個政策，那幅地是預留我們做車廠，以及將來發展第三條跑道，我反對第三條跑道，但問題是你看到梁振英今天出來撐的羅康水，他就要偷這幅地，就我們商業城，但這幅地拿來做商業城就影響了機場運作，其實機場如果再不去發展第三條 所以這個話題你看到今次張建東和一眾的技術官僚，包括張炳良在這個課題，我們的理解就坐在這裡，比梁振英更加不堪，他說繼續研究，四個字很精警，繼續研究，繼續研究就是等你們兩個繼續去打生打死，於是羅康瑞上過辭職，你去逼你，你記得羅康瑞最後開記者會最後一句說什麼，被記者逼到牆，記者說你會不會 你記得羅康瑞最後開記者會最後一句說什麼，被記者逼到牆，記者說你會不會這個連機管局的委員都不做，不做就不做，但就不敢再說了，既然這句就立即起床，你會看到他的gesture，他當然不想不做，他想做做硬主席，那我不知道他在在位任，再邀請他，不過是噁心，很噁心，所以我覺得這個整個勢頭，張炳良現在就在磨索，我不知道他是因為政治的手腕不好，還有因為他始終機場的問題，他是要靠一群技術官僚來幫他，而那群人是比較壓力他，所以他不敢一錘定音，站在羅康瑞這邊，希望羅康瑞能夠慢慢消化，沉澱一下，用陳志雲的角度沉澱一下來去等他知難而退， 既然我是這個節目的主持人，就不需要讀那篇文，我可以自己講的，老實說這樣講的，你自己不懂得講，為什麼要我讀呢？余曾機關算盡，這個就留給晚上黑播，我們做節目的時候今晚播，老實說，我不在的時候，我在和我自己講的，很簡單的，當年講回十年前，余曾其實犯了第一個錯誤的分析給大家聽，他就是當時商業電台全香港最有影響力的傳媒， 就是因為那時候國家領導人都點名一報一刊兩支咪，你想想人家蘋果一傳媒，他的蘋果日報加一周刊就等於我和黃毓民，一個這麼大的機構，一傳媒機構肯定大過商台，但是商台就因為掌握了大氣電波，成為最有影響力的 傳媒，你當時被梁振英或甚至乎中央政府去逼你要我們封咪，其實當年他可以不屈服的，你起碼看到唐英年作為主管官員，他都說如果要他做這些下三流的事不發牌封殺這些言論之後，他情願辭職，這件事所以我都是我對唐英年直到今日為止 仍然有一個尊重的誤解，不知道幾分，現在有尊重在這個位置來講，十分，十分，就是在大班有幾分尊重，很重要，我寫一篇文就分析說，當日錯了這個機會，你如果今日你由當日你撐硬的商業電台，既然何先生在大陸都沒有投資的，也都不用怕，即是沒有快樂， 什麼都沒有，何先生沒有快樂，那你就撐硬企硬， 當年我們在商台的時候 今天你怎麼倒轉了,逆轉了,七成新城,三成商台,廣告收入有數據的,廣告收入,陳志雲還不解僱?之前已經是的,如果不會陳志雲進來,這個一錯,斷送了商台的金七招牌,去到數碼廣播。 當年的政府即上一屆政府的政策推動數碼廣播大家都知道我是推手來的我是爭取回來的當年政府的政策其實就說將這個頻帶三所謂的M3頻帶三就預留我們做數碼廣播那兩條出來是先給所有現有牌照持有人包括什麼呢商台 港台三條或者最少三條商台三條給申請然後我們入那個報告那個申請書我們就說如果你有證的那些 我已經有FM 我做什麼要去投資拿數碼廣播呢早幾年申請牌照的時候四年前三四年前兩三年說到數碼廣播兩三年到二零應該是你申請牌照的時候二零一零年左右現在說回頭余真當時的餘宇宣判長我為什麼呢如果我作為一個市場的領導者我如果進來就助長了數碼廣播嘛 尤其是他也很坦白你大班就沒有牌還有你有個大班還有你可以搞新節目我商台我有什麼節目搞而且我為什麼要益你很坦白在商業上所以你就說這個機關算盡是的就放棄了這件事你想起來看回頭如果當日那篇文章是這樣寫我當然介紹那篇文章如果當日余真是聰明的 有牌立了就先去申請看到申請就行了申請就做生意就行了現在都是重播的節目立了先牌牌一定值錢的這個世界任何社會當你一樣生意是需要發牌你拿著牌就有錢賺的的士牌一樣而已他又不要如果當日餘真拿了那三個牌今天我就不怕你不續牌給我還有11年對嗎即是沒有遠見沒有遠見好了大班 他始終還要考慮因素因為他是向董事局拿了一筆錢去開發那個2.8 他以為因為李慧玲的影響力他就想著既然是這樣就調他做早上組他應該早知道問題這就是一個錯誤決定你調他做早上組你又控制不了他問題就出現了今天就被人捏住 所以就由頭錯到尾你明白嗎接著你現在這樣動人更加錯 但如果我想問一下你們兩個商台這麼久兩個何先生你說老何就不理會了後生那個又是更加不理會的如果商台這樣每況月下還蝕緊的長貧難顧即是說那個領導有問題領導有問題即是餘爭的策略眼光如豆沒有這個軟件那就應該要動餘爭先呢那你當然沒有讀這個商台的指示就是所以就沒有讀這個指示每一次遇到這些危難的時候也都是余小姐是立大功的時候 他就毅然壯士斷臂又換人所以由陳志雲就是第二個接下來準備的被移動的那個有可能歷史告訴我如果看歷史那個部是一直這麼高我從在商言商去看我不知道原來他在虧本兼且原來本來七成的廣告變成三成 其他都去了新城大佬新城很多人都沒有聽的你問我是不是所以反攻義人 D100 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D100 還聲於民 還聲於民